大家好啊，又系大家好啦。大匪看天下，咁啊，今日咧就系星期六，咁啊，今日出，咁咧其实都有啲尴尬嘅，因为咧汪向编辑部咧，佢哋咧就录咗之后咧写 caption 啊，做得嚟，因为真系忙啊，佢哋要几个夹咧，应该星期四出咧，佢就变咗今日先出到，咁咧就。有啲議題咧或者話題同佢重疊咗，咁我做少啲啦嚇，因為都忙噶啦，因為星期一咧，而家巴打台即係宣傳下啦，就有一個叫做一個過氣中港車司機的獨白，就講講我自己嘅，就喺大陸生活咗11年，就呢11年嘅識嘅嘢啊，轉變嘅嘢啦，咁收。咧就因为净系巴打台播，可能啲人未习惯啦。咁应该到而家呢刻，咁啊播出咗5日、4日几啦。咁应该有1700-1800 views啦。咁希望过2000啦，勤力啲。咁第下个礼拜三咧，就另外有个新节目嘅，叫做老蛇独女，就我家奶识做嘅，就等于依家男女嘅变奏版啦。因为依家男女难做在咧，就好难请嘉宾。好多人咧，佢有好多嘅经历咧，就唔会讲出嚟啊。咁啊，我加佢啦，咁啊睇下到时邀唔邀请到嘉宾啦。就每一个礼拜做两节啦。咁咧就敏迪咧就继续热卖中啦，洗头水真系。要嚟帮衬下啦，咁肝宝咧本身就今个礼拜一到嘅，咁啊迟咗啦，咁啊因为咧迟咗发货，咁啊应该下个礼拜一啦，因为佢寻日星期五确定咗系发货啦，咁应该星期一收到啦，咁咧就如果大家对肝宝咧系想尝试下嘅，咁可以联络我哋或者喺巴打台嘅 PayPal 度买啦。而家基本上香港咧所有嘅政治生态咧都系静。包括我啦，因为十九大已经讲咗一国两制完咗㗎啦。一个全面统治权，即係乜嘢都系一国为先，基本上冇两制，我俾你就係啦。所以之前呢我讲我讲过一个网友俾我嘅新香港史观里面就讲过，基本法系框架嚟㗎啫。唔系一本宪法。框架系共产党俾你嘅个框架可以系宽，可以系窄，而家系窄或者收缩到冇。过去一盘散沙嘅香港政治运动，到最后尾得出咗呢个结果。咁咧，而有啲叫做非常聪明嘅人啊，即系193啊、141之类啦，同一个人啊，咁啊继续喺网上单打飞机，就天下只有佢最懂咁。今日又出咗个 pose， 真系人唔笑狗都吠。咁我哋呢啲都系，佢连即系只不过话都系网上打飞机噶啦，其实就系做节目啦咁样。咁啊多谢啦，寻日有班中港车司机啦，咁佢哋有几个啦，咁啊请嚟请我食饭啦，喺大角咀啦，咁啊我同阿刁拔啦，带埋黎生啦，三个人咁啊讨论下啦，咁啊多谢佢欣赏阿刁拔啦，佢唔系欣赏我嘅，因为佢都觉得阿 Tony Choi 咧就聪明，反应敏捷快，咁啊刁拔咧真系。人肉 Google， 咁咧我掹车边嘅啫，但系 Tony Choi 咧，因为咧寻晚恩生生日，恩新港先生生日，咁咧就邀请咗佢去，咁我咧就一早答应咗呢个网友，咁应约啦，咁亦都倾到好开心嘅，之后成班司机因为都有啲共鸣嘅，譬如讲东莞啦、各样咁，以前东莞啊点样，啲女人点样海关点样麻烦扑街啊，咁都讲一轮啦。香港基本上咧个政治好，嗰、那个气压好低，亦都令到人哋咧好似唔想你唔想你咁。好似陈茂波唔系陈建波啦，财委会啦，咁啊主席声明啊各样嘢咁。但系咧，佢讲嘅嘢系事实嚟嘅。佢将中国大陆同香港嘅政治生态连埋咗一齐，即系啦，陈志全议员啦，万必啦，咁 咁啊话你要开个会，大家探讨咗，你先能够出呢份声明，点样点样讲咗嚟，咁你收回翻先啦。咁陈建波就系讲，如果我收回未好冇面，呢句说话就系中国人为官之道，错系啊，你吹我啊，鬼叫我最大啊！即系嗰个心理啊，即系点解英国人做得到嘅嘢，即系邓小平话头，中国英国人做得到嘅嘢，冇理由我哋中国人做唔到，或者香港人做唔到。事实真系做唔到。以前九七年之前咧，英国人统治嘅时候咧，我哋叫做公仆。而家呢啲系当官。以前呢就魏奕迅唔会同你讲我嘅面摆喺边度，咁今日陈建波就可以同你讲我收返我咪好冇面。而大陆成个经济发展啊同埋政治生态都系面。所以都令人唏嘘嘅。咁啊对于建筑行业啦，因为我之前做节目啦都话近半年啦，即系香港政府啦唔理整体嘅生死啦，合约啦，乱加呢个土木工程处收嗰个堆填费啦，27蚊一吨加到71蚊吨啦，间接影响咗所有地盘呢近半年呢开工不足啦。咁啊减价又减价，咁近嚟啦又全面开返啦。咁啊卒之尋日财委会就通过咗骨灰庵啦，同埋呢个西九油麻地用地啦，填海啦，咁啊陆陆续续啦。所有嘅由尋日开始，所有嘅建筑成本会直线向上升。一批咗出嚟搏命咁推。一推出嚟就要即刻做。即好似奈何码头啦，屯门奈何码头李嘉诚㗎啦。咁而家呢就要喺赤立角嗰度呢就有条隧道过屯门啦。咁呢就要迁拆。然后呢就珠江船务嗰度拆咗佢，跟住呢又做返奈何码头俾返李嘉诚。唔知佢哋实际系点样啊，总唔知呢就不停咁要用，即係耗呢一笔钱啦，使呢一笔钱啦。林郑系高班嘅，之前讲过做节目都讲，佢高班唔系话佢真系识做嘢，而系佢能够将个焦点模糊咗，令你哋啲人咧冇办法咧系有着力点咧去打击佢啊。咁亦都睇到咧，而家香港咧个反对势力咧越来越式微。是近呢一次财委会或者大会呢，民主党加入咗拉布，即係都算係拉布嘅一种啦， 对抗嘅一种啦，係可以同埋入同公民党啦修改议事規則呢一方面呢，佢提出修订呢就阻延咗梁君彦。咁希望係好嘅开始啦。我都唔赞成话逢系呢个香港所有嘅议题都必反嘅，而系咧民生嘅要过啦，就要过，即系骨灰庵咁。咁啊，嗰啲人咧居心不良啊，成日叫你去永念亭买骨灰庵啊，炒贵澳门骨灰庵啊。咁啊，方丈又提过我啦，话嗰边其实最高都系20000嘅啫，就唔使10万8万嘅。咁而香港咧，曾荫权咧。每一个区都有骨灰庵呢，一路批一路批呢，其实而家排一个骨灰庵呢喺香港真係用呀。当个个人都可以用嘅时候，私人骨灰庵就会价钱就会跌㗎啦。呢个必然㗎，因为政府骨灰庵可能嘅风水可能嘅环境仲要比私人骨灰庵好，冇咁挤迫㗎，因为你搵钱。佢唔係以搵钱做考量。所以呢，你有时你去睇下嗰啲叫做，尤其而家新起嗰啲政府骨灰庵啦，其实好舒服好空旷。但係私人骨灰庵隔涉交通未必到。第二就係相对呢贵，同埋呢即係屈质， 即系好似我哋而家成日讲嘅嗰个叫做纳米房，其实装骨灰庵都系纳米。咁样讲啦，唔做节目又唔知点样做节目啊，要讲嘅，啊又唔够人讲，咁希望大家啦多啲啦留意留意呢个网上编辑部啦，佢哋有心做嘅，做得真系相对好嘅，只不过话个形式上大家未接受，同埋佢哋未摸到个方向，因为有料嘅人始终都会发光发热嘅。有料嘅人会发光发热嘅，咁我希望我做节目啦，会多啲讲翻我熟悉嘅嘢啦。因为咧，寻晚食饭啊，咁啲网友啦，咁都讲开星期二得到，咁佢都讲咗，如果咧就主打就通啲菜啦，反应快啦，做嘢讲啲嘢咧偏锋，即系有啲人咧睇法咧就即系多咗角度。即系比人哋嘅角度咧，会更加变化大嘅，咁多咗角度啦。第二就阿刁拔啦，啊好多嘢咧唔记得，或者有啲嘢忘记，或者有啲嘢知道但系唔详细嘅话咧，可能听星期二得到咧就有刁拔咧就补充到啦。咁我哋呢啲系插科打诨嘅啫，其实咧做节目慢慢咧就好怀念阿Tony Choi，唔系啊，对唔住，唔系怀念Tony Choi，系怀念阿Johnny Fog 啦，因为逻辑性同埋呢个对好多嘅事物睇法咧，即系都说做大律师都系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啦，比我哋呢啲咧可能会强好多，即系佢睇个事物啊，或者佢谂嘅嘢个方式啊，会比我哋强大好多。咁啊，睇下阿大英移民美国，咁啊，欢送嗰晚见到啊，边个睇佢有冇办法抽空啦？即使话唔能够嚟做星期二得到，睇下拍下Tony Choi喺个写字楼，因为佢两个同事嚟嘅，咁喺嗰边啦，做翻个节目啦，咁啊撑下场啦。咁因为咧好多嘢都系个人嘅经历啊，同埋个人嘅知识咧去造就到嘅，咁。要讲呢啲讲啦，咁啊第一节话好似冇乜话题咁，系啊，因为香港好似冇事发生咁，冇嘢炒得起劲。咁啊，除咗寻晚啦，好巴闭啦，就疯狂驾驶啦，啊个靓女啊借咗架车出去，咁啊呢个靓女会好麻烦，因为咧当有一架车发生咗疯狂驾驶，就追究车主，车主系不能够唔提供司机资料。如果你话你系熟悉嗰个人，熟悉嗰个人，而嗰个人当场被拉嘅话，你话你冇，如果嗰个人系无牌或者佢发生任何行为咧，你话你唔识佢咧，就佢偷车。如果唔系佢攞唔到呢条车匙，如果你或者你屋企你个仔都啦，佢攞咗你架车，佢未问过你，即系等于佢偷咗架车，犯咗严重罪行，咁你甩到身。但系如果唔系咧，呢、這个人你熟悉嘅人咧，一定会被控偷车。如果你话系你借俾佢嘅，咁样你亦都有一个连带关系，因为你知道佢无牌，或者佢有啲身体嘅缺陷造成嘅。我估啦，寻日咧香港地有乜嘢咧，都系一份保险搞掂噶啦。咁而疯狂驾驶导致咗咁多交通意外咧，仲要匿埋劈车咧，咁我估推断啦，呢个人可能真系停咗牌。如果停牌驾驶系坐监，因为最主要咧唔系告佢疯狂驾驶之余咧。疯狂驾驶是终身停牌的了。第二呢就是要坐监。因为这个是法庭判令。告诉你现在我判你停牌是我这个法庭命令来的判令来的。而你违反了法庭判令，所以你要坐监，是藐视法庭的一种。好多占旺占中的时候发生呢，啊，为什么判令叫你不要去你去呢？其实就不是你去，而最高告你嗰样嘢都系藐视法庭、藐视法官嘅判令，所以呢个系刑事罪行嚟嘅。啊，因为以前我都经历过，因为嗰阵时咧 揸货车搵食。咁咧，但系停咗排，仔细老婆乱，个仔啱出世，我揸架车，送中环，咁咧就入咗巴士专线，俾差佬埋去，咁啊嗌 Uber 机，咁我就停咗排，跟住咧就搵人揸走架车，我上差馆，跟住咧就上庭，咁我阿妈就当年啊七十几岁，咁啊同埋我太太前妻啦，咁啊抱住个僆仔啊上去求法官求情。个法官就话：你唔系停牌驾驶告你，系你藐视法庭，所以咧，要判咧，嗰阵时系冇社会服务令，系要判监禁。咁卒之咧，求情得力，咁咧就判坐监三个月，缓刑两年。咁啊叫执，即系执赢咗啦。所以有时一见到呢啲咁嘅新闻咧，咁咧就会留意得多啲咯，亦都即系提醒各位啦，即系有阵时唔好你谂，好小事啫。我又唔系唔识揸车，好小事啫，唔系唔识揸车。呢句说话会害死好多人。讲翻台少台湾嘢啦，因为今日做两节啦，真系啱讲十九大啦。讲台湾啦，台湾而家咧。自从蔡英文上场之后，跟住有赖清德啦，做行政院院长啦，向台湾台独嘅方向咧，呢个遮羞布咧，中华民国嘅遮羞布撕咗落嚟噶啦，佢哋真系向呢个独立国家嘅方向走，只不过个遮羞布就系中华民国嘅啫。你哋甚至十九大习近平话九二共识，其实九二共识咧。咁啊，系一份历史文献啦、啊，即系等同，即系听你嘅咪听你嘅咯，咪就尊重九二共识啦。但系如果唔听你嘅，咪一份历史文献咯，系嘛？一个中国啊，究竟系中华民国啊，各自表述，定系中华人民共和国？蔡英文都唔理你啦，你话你打压佢。啊！佢唔系加泰隆尼亚，佢样样都有嘅，自己嘅货币啦，自己嘅护照啦，自己嘅国防啦，自己嘅外交啦。虽然话好多国家除咗啲非亚非拉嘅国家承认佢之后咧，但系慢慢欧盟、欧洲嘅国家开始注重对台湾嘅关系，因为佢哋都唔希望中国过大、过分强大，所以咧最近台湾咧。就有一个喘息机会，而咧呢次国即系台湾啦，十月十啦，国庆咁啊，国旗都好少摆啦，咁啊，国民党自己嚟做啦，因为民进党会慢慢淡化嘅，去蒋化之后去中国化啦，而家亦都讲啦，希望将个时区提早一小时同日韩看齐，就民台湾民众联署要求改时区，就唔想同你中国大陆。同一个时区，呢啲你阻止唔到佢嘅，佢自己教时间表，亦都唔使外部势力。但系佢哋咧就不停做啲咁嘅小动作啦，去改啦。咁而大陆亦都系，好似啲十九大啦，有个靓女啦，咁啊真系相对靓女嘅，咁系台湾人，咁咧就九几年咧就翻咗大陆，咁啊嫁咗个大陆嘅人。咁啊，而家咧就冇咗呢个，即系冇咗呢个台湾嘅户籍，然后咧真真正正咧就已经攞咗呢个大陆身份证，佢系一个不折不扣嘅大陆人。咁但系喺呢次十九大，咁啊邀请佢啦参与啦。啊！出席啦，咁訪問佢，咁啊，當然愛國啦，嚇、啊、愛共產黨啦，但係佢亦都掛念台灣，佢係台灣人，咁咧就其實好笑嘅，你都放棄咗台灣户籍，但係咧喺呢件事裏邊咧，啊，佢做咗中國嘅居民，因為中國係冇公民嘅，只有老百姓嘅啫，咁咧情況底下就變成咗好好笑啦。佢就代表咗台湾人民， 即系攞咗你个户籍，即系好似咧你攞咗加拿大籍，系嘛？跟住咧你咧一个 admission 咧，你就代表你系香港人。咁其实个逻辑系唔啱咯，吓、啊！但系而家中国大陆就好似一个笑话咁，即系做多事好似一个笑话咁，令人哋咧无所适从，系咪啊？即系好似香港佢呢个罗哲斯入境，咁啊系中国嘅外交，咁人哋咧就个人权啦、啊、人权啦、啊、监察员咁啊嚟香港啦，咁就唔俾佢嚟啦，吓，因为你啊同学联三子啊呢啲啊全部都啊有来往啊，咁唔俾你嚟。香港就等于咧就变成咗澳门，中意点都得，共产党。咁文翠三咧就话会同中方交涉。咁直头中国嘅外交部唔理你之余，仲要召唤你哋外交领事过嚟话俾你听，呢、這个我唔俾你入嚟系我嘅中国内政，叫你收声。所以系咪好笑话呢？所以呢彭定康呢不愧为呢就彭定康。彭定康不愧为彭定康，因为最主要就是他即时问阿林郑，成日呢个礼拜最大嘅新闻我都系啦，罗哲斯嚟唔到，咁我嚟唔嚟得咧？我系咪要询问咗我先至嚟咧？但系佢系香港嘅末代港督，佢曾经代表过香港人，咁但系可能佢都唔入得境嘅话，咁而家。就是中国十九大又好，或者中国政府又好，或者特区政府都好，真是一个笑话来的。这次讲到这里，下次再回来。